这种草，安宗过去也只是听说。他爷爷过去在戈壁那里生活过好些年头，这些事情都是听家里人说的。这种草被沙漠牧民称为噩梦之花，可以想象这种植物对人的神经有多么恐怖的麻痹作用。不过这种草只有戈壁滩上有，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。而军官一家子又是维吾尔族人，在戈壁做皮草生意的牧民，这点就说得通为什么能够有这种草了。 本来我们就应该发觉是幻觉，哪有一个屋子出现各种各样的鬼怪，而你特别告知我们恐怖故事，就是希望在我们心里埋下一个种子，让我们的潜意识里就认为这个地方不干净。当然我和白月灵互相看见的并不是什么鬼魂，而是对方本人，只不过这个时候大脑根本不受自己控制，而唯一没有机会喝下茶的估计就是六子，所以他从头到底就没有产生过什么幻觉，只是从我们嘴里听到的而已。 老太婆看了他半天，依然笑意不减。 小伙子很聪明，没错，那些草是我给你们喝下去的。本来你不应该继续待在这里，我的目的只是吓跑你们而已。 安宗不想继续和这个老太婆玩侦探抓凶手的演说把戏。 得了，吓跑个屁，的确大部分人都跑了，但是老子我才不跑。别废话，把白衣和小燕给我交出来。 我没有抓人，我只是不希望你们再待在这里而已。 为什么？ 安宗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 小姐要回来了。 安宗有一种被人当白痴忽悠的感觉。 少给我胡说八道，编故事也要编得像样点。你不是说你家那莲蓉月饼小姐早就挂了吗？现在要回娘家啊，回魂了。 对，她又回来了。 哎，你别给我打哈哈，我现在要找到我的两个同伴，否则你就去警察局里交代吧，或许他们也喜欢听你的小姐归来记。 老太婆第一次脸上失去了笑容，脸一冷，感觉顿时变了个人似的。安宗警惕地看着他，他并没有做出新的举动来。突然，老太婆冷不防地从手里撒出一包东西，直接撒进了安宗的眼睛。安宗没想到老太婆还有这么一手，居然冲他撒香灰。当揉干净眼睛里的灰之后，老太婆早就跑得没影了。他连忙冲出前厅，老太婆就像是幽灵一样消失在这个房子里。安宗像疯子一样来回找了好几遍，最后跑到侧厅里，实在没有力气再跑，懊恼地捶了一下侧厅的墙壁，实在恨自己太没用了。 现在可以确定老白的失常是那种草的关系，迷醉草和金银花是同一个味道，而且十分少有，它反映人的潜意识里最恐惧的东西，或者说就是将人的噩梦具象化，也有使人行为失控的药效。而且白翼或许对鬼怪方面感应灵敏，但是这个属于神经麻醉的领域，自然也就中招了。如果当初拦住他就好了，我真是又无能又可比。 安宗越想越气，他又用力地捶了一下墙壁。突然安宗发现这个声音不对，墙壁是空的。他把耳朵贴着墙壁又敲了几下，这面侧厅的墙壁是空的，当中估计有隔层。他退后了几步，发现这里和其他墙壁有些不一样。如果这不是墙壁，那么倒也可以和后面的屋子之间有一个空隙。难怪这个老太婆跟鬼似的，原来在跟他玩地道战。安宗就这样贴着墙壁，一点一点摸索着结合的地方，马上就发现了那个几乎看不见的缝隙，连忙用力搬开墙壁。这个墙壁只不过是一层三隔板，一用力就给它掀开了一面，里面居然是一个小暗道，再下面点就是木质的楼梯。这种暗道从来没有听说过，但是他觉得老太婆一定是下去了，而且白毅和小妍肯定也在下面。 这个暗道十分狭窄，如果再胖一点的人，估计只有侧着走进去。但是如果是一个女人，则根本不用担心。安宗生怕出什么纰漏，但是也没有别的选择，只有跟着下去。这个暗道完全出乎他的意料。走了大概四五步之后，就闻到一股十分难闻的气味，又臭又腥。他捏着鼻子继续往下面走。估计现在身处的位置已经是老宅子的地下。狭窄的通道尽头，居然又是一扇门。他摸了一下门，上面也油腻的要命。当推开大门，发现这里是一个储藏室，应该是房子本来就有的那种地窖，富家人用来放置年货什么的。但是房间里并没有什么火腿咸肉，只有一个暗红色漆器罐子。每一个罐子都做工十分考究，有几个像水缸一样大，还有许多衣服和假发。最明显的就是这里面有一面巨大的古铜镜子。整个屋子都没有镜子，但是这里居然放着这么大一面。安宗站在镜子的面前，镜子照出他的模样。现在的他看上去极其狼狈，可想而知那一个晚上把他折腾得有多厉害。他以为这里会有人在，找了一遍屋子是空的，但是在这里却感到有种拥在人群中的感觉，仿佛这里有许多看不见的人挤在房间里。他想到了老太婆说那个表小姐要回来了，难道真的有鬼魂吗？突然他感觉到有人从楼梯上下来了，这里也没有地方躲藏，他干脆就直勾勾地瞪着下来的人。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失踪的小严。他穿着一身红衣服，看到安宗马上跑过来。 哎，小哥，终于找到你们了。 安宗一看原来是小严，小严看到安宗也很激动，告诉安宗说他在这个屋子里的一间房间里待了很久。安宗问他是哪间屋子，他说是老太婆的房间。看到他没少胳膊没少腿的，心里也安定了不少，连忙问道： 哎，你有没有看到白衣啊？他有没有和你在一起啊？ 没有啊，我一醒来就睡在老太太的床上，衣服也被换掉了，然后出来找大家，大家都不在了，再然后我看到这里有一个通道，就下来看看。 安宗拍拍他的肩膀，准备先送他上去，白毅只有回来再找。如果找不到白毅，他这辈子都得活在不安和自责之中。小燕很乖巧，这个时候也没有抱怨。安宗让他先走上去，此时突然从他的衣角里掉下一根东西。安宗后脑勺的神经一抽，马上认出这就是醉迷草。他立马警备起来，这个女人太可疑了。这时安宗的手机突然来电话，吓得他浑身一抖，朱颜也停下了脚步。安宗接起电话，传来的是白月玲的声音，他显然十分激动，在电话里喊： 安宗，快离开那个房子，不要再找了。 安宗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，就听见六子的声音，他焦急的道： 小宗，别再待在那个屋子里了，那里面真的闹鬼的，那个老太婆死了很久了，白已经从昏迷的小爷出来了，你快点也出来。 他这么一说，安宗头皮一下子就炸开了。 那个女人是谁啊？她的确和小爷一模一样啊。 他颤抖地盯着那个人的背影，突然小爷停了下来，从楼梯上又下来了那个张老太，他捧着一个盒子走下来，此时从他的身上散发出一阵阵的骚臭味，好像是狐狸或者黄鼠狼的臭味一样。